Now I've heard there was a secret chord that David played and it pleased the Lord. But you don't really care for music, do you? It goes like this, the fourth, the fifth, the minor fall, the major lift, the baffled king composing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欢迎来到一电台，声音纺织机，入室泪光下。哦，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Leonard Cohen 的《哈利路亚》，然后里面的歌词大家有仔细听吗？今天是九球坐在旁边，我才真的了解他歌词在说什么。 嗨，大家好，我是球球，再次来到这边。 对 ，Hello， 球球。 嗨， 你刚刚说他歌词唱了 The Fourth, The Fifth， 对他一开始就讲的这首歌，他这首曲子要怎么唱呢？就是大概是像这个样子的，从四度啦到五度，然后到minor fourth， 然后的 major lift 就是小调，或是就是小调它好像往下降，然后大调它往上升，然后接下去就是哈利路亚，在worship对上帝的赞美。所以它的声音本身就是音阶，或是它的旋律本身好像一直在往上堆叠，然后到上升的这个 天堂般， 对，天堂般。 所以它就他的歌词基本上就把他的一个音型就唱出来， 对，唱出来， 好有趣哦。我们来继续听听看。 Well, really, what's it to you? There's a blaze of light in every word. It doesn't matter which you heard, the holy or the broken. Hallelujah. 主要他这个歌词其实是很反讽的，然后这首歌也被好多人翻唱，因为这是经典名曲。原来他里面在歌词里面就是讲到一个音乐的构成的形式， 最基础的形式，然后尤其他的声音又如此的低，所以往上升的那个感觉，那个像景深就拉得非常的鲜明。 今天请到的朋友是球球，然后是我之前有介绍过，球球是算是我的童年玩伴吧。我们小时候就常大概国小的时候常常一起玩音乐啊，然后他弹钢琴啊，然后我弹吉他，然后我们可能一起唱歌等等。后来 来就有一点他就往古典的方向走，他现在是在学院里面教授音乐的副教授了。然后今天球球来节目当中，我就说因为放暑假所以一定要、嗯、我一定要给老师暑假作业报酬， 压力大 然后球球就真的很认真的准备了今天这个主题，我觉得好像可能从来没有人在我们节目里面聊过，就是要来谈谈就是音乐跟视觉或形象的这个连结。 嗯， 我就有贴一张谱，就是你昨天传给我那个世界乐谱。 就是其实我觉得音乐，就是尤其古典音乐，好像一直被很多人误解了，就是来。第一点，它不是来自于我们周边的声音或是那个组合，这个就好像是第一个门槛。然后再来就是很多里头的那个术语啊，或是他们唱歌的文字，我们又听不懂， 嗯， 所以好像就会有一些惧怕。可是我们今天要回到音乐本质，就是声音还有音乐的组合，是不是有一些没有国界的共通语言？ 嗯， 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光下邀约，我就想到这一点，或许讲的还蛮有趣的。 对啊，就是你给我看那个十四世纪乐谱，它好好玩、嗯，我还以为是现在是哪个少女心画的，它就是把五线谱变成一个 心 爱心的形状。 对对 对， 对，我等一下会讲一个，就是在西洋音乐的最初的，我们称为就是那个圣歌，那尤其最早期的圣歌是格力国圣歌， 嗯， 然后这种音乐呢，最早出现在那个天主教会之中，然后他们是为了要颂扬那个就是有制定天主教的年历之后呢，他们需要一些音乐来做他们的 service 的这些。安排，所以呢，那时候格力国圣歌是一个格力国教皇还是教宗，然后他派人去各地去搜集不同教会里头的圣歌，然后来编纂成为他们仪式的用乐。然后最早这些音乐就是这个现背景听到的，都是男声，然后单声道，他们有人领唱，然后有会众，然后一起齐唱这样子的对话声音，然后这些。那当最早时期没有女生的声音呢，因为他们觉得女生的声音或者女人进教堂就是不洁，所以就是禁止女生的声音，所以他们觉得这个男生纯然单声道这个声音是最适合奉赞上帝的。所以你们听到这个曲子多半呢，他们没有现在的规律的小节。规律的节拍，所以就是一句一句唱完就是到下一句，就是它的音调起伏是跟讲话口语一样的。这边特别清楚的是，他们每一句几乎都是在往上升，每一个小句子结语的地方几乎它都往上飘。那最主要它多半的企图，这些圣歌就是为了要跟让上帝知道我们在颂扬他，然后呢，也跟着他们教会的教堂的那个建筑的安排，也是到大概从中世纪，从十世纪到十四五十世纪，他们各的教堂开始慢慢越建越高，然后有非常高耸的尖塔，他们通常会在这个尖塔上面去唱这些歌，然后让这些声音直达天庭给上帝听到，然后这些歌通常也配着拉丁那个 歌词 、嗯，然后呢，也是就是里面尤其在讲那个不是这首， 不是这首， 不是这首， 所以我们要听下一首了。 是，对，第一个应该是另外一首。 哦，抱歉。 对， 好，那我来放。 对，然后每一句话都往上升高的，然后就他们尤其他们的字那个拉丁词里头呢，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上帝耶稣升天啊，然后天使在呼唤，或是先知在预告这些，他们特别会用到极高爬升极高的音阶上去，那企图是让唱歌人跟领赏歌的这些会众们是感觉到有那个看到耶稣往上升的这个意象出现。现在背景音乐放的这个就是格力国圣歌， 请听看。但我有个问题，你说他们都没有拍子的话，他们怎么知道这么多人要一起唱，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唱下一句？ 所以要交唱。 他们会有一个人起领，然后会众一起跟着交唱。然后当然这个是他们的早期的乐就是圣乐团， 嗯， 所以他们会做一些训练， 嗯， 然后基本上他们会有歌词，这些配着歌词出现， 嗯嗯嗯，所以说呼吸就是大家已经熟悉的就知道要起呼吸。 对，这个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问题。那格里果圣歌呢，也是因为他们要教群众教他们的诗班，然后要让会就是这个参与礼拜的这些信众会唱这些曲子，所以慢慢的开始开发了记谱法。 嗯， 所以早期他们就是在一直线上画一些高高起起伏伏的音，可是那个不 actual， 就是不是那么精准， 嗯嗯嗯， 所以开始发展了四个行的记谱法，到后来我们都用的五线谱， 嗯， 这些都是要从这个格里果圣歌 开始 发展出来的。 好，我们来听一看。 然后呢，那个刚刚光夏讲的那个谱的，就是他们开始有形象在发展记谱法之后，大概到十三、十四世纪，他们开始呢有点想要把这个，就觉得音阶升高跟下降这个好像有就是用太多了，所以发展一种就是跟画画有关系，我们称为叫做那个 text painting， 就是像用音乐。他字本身产生一些画面，然后他们再用音乐，再用真正的绘画，然后来显示这个里头的力量哦，就是音乐语言这个力量。所以呢，他们开始，比如说他是 真的会画一个什么人啊，一个什么 对，讲他们讲到死亡的话，会画一个骷髅头，然后由骷髅头这个两个眼睛的两个这个空洞的眼球，他们就会绕着画了一些四线谱啊，画那个谱，就是旋绕在这个图像里头。所以我给个光像的那个心形的谱，也是大概在十四世纪，他在讲一个情诗。 哦， 所以你一看到他一个爱心，你大概知道，他在讲爱情。 可是像，也就是说，像你说讲死亡的时候要一个骷髅图，然后所以大家唱到那边的时候，看谱就知道哦，这个地方我要用什么情绪来唱这首歌。 对，就是有个早期先由视觉先影响你接下来要处理这首曲子的画面，或许 好有趣。 对， 因为我刚刚想到你说一群人一起唱一首曲子，然后去靠有默契来进行，我想到是台湾的布农族的这个八部合音，也是像类似的，然后但是它不是齐唱，八部合音真的就是一层一层往上那种微半音微分音，然后到最高点，大家都感觉到音乐上已经是完美有默契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对他们的神说话的时候，所以这也是好像台湾先民的，我觉得是很美妙的一种艺术呈现。不过真的就是没有像格里果他们，就后来还是发展了记谱法，又画又写，然后又怎么样的， 对， 我们再来继续听听看格里果圣歌。今天请到朋友是球球。 好，下面这首同样也是格里果圣歌。 对，刚刚听的会不会有点那个音讯感、嗯、就是在教会或是在庙里头久了以后就有点音讯感，因为它没有一些规则的节奏，或是我们现在常听的就是那个对规律感、 嗯、 然后接下来呢也是格里果圣歌，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motto， 就是它刚刚讲的格里果圣歌多半都是往上升的那个音调为主啊。那接下来在历史上非常非常有名的格里果圣歌之中有一个service， 它是通常是在那个死亡弥撒的时候会唱的一段，叫做 Dies Irae， 就是末日经里头的一个震怒之日。这一段其实在讲地狱之火啊，就是到最后一个那个人到最后一天，然后要收到地狱的审判。 好， 然后最后的审判，然后接下来地狱之火会来 choose 好你的一生的功过这样子。所以这个等一下你听到那个音阶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在往下沉，那个哒滴哒滴滴咚梆梆，然后一直在往下走。那这个Dies Irae 这个对死亡的象征，在19世纪之后给古典的音乐家非常非常强大的那个视觉的震撼，他们觉得这个来自远古的这个往下透析死亡的这个情怀，他们觉得非常 fascinating， 就是非常非常震撼哦。所以他们常常用在他们的交响诗啊、交响的，就是有一些画面的这些音乐之中，来象征死亡的来临或者死亡的场景。 好，我们来听一下， 这是原始的格里果圣歌。 好。 Dies Irae, Dies Irae, solvet secum in famina, teste David cum sibilla, quantus tremor est futurus, quand odiudex est venturus, cuncta stricte discussur. Tuam irum spargit sonum per sepulchra regionum, coget omne sante tronum. Mors stupebit et natura cum res... 现在听到是格里果圣歌，然后球球说这个是影响后来很多作曲家的一个篇章， 对，在很多对里头使用到这个素材， 嗯， 有听得到他每个句子几乎都是在往下，像阶梯一样往下行的这个方向， 然后 那接下来我要放的一首是就是巴洛克时期的一个作曲家韩德尔，大家应该很熟悉他的作品哦，他也有一首大家都会唱，就哈利路亚，这是来自于他的神曲里头的一个篇章。可是我今天要放的是另外一段哦，这一段是在讲就是也是圣经上的一段哦，就是他我先讲一下歌词，它只有三段歌词，可是这个歌词每一段它都会延长一点哦。第一句它在讲说每一个山谷都要把它填满，然后第二句是大小的山丘呢都要把它削低，就是把它削低这样子啊、嗯。然后呢崎岖的弯路呢都要把它变成平坦。等一下你可以听到韩德尔在处理这个圣经上的诗歌词的时候，第一句呢，他会在这样那个 tenor 在唱歌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要把那个山谷填满的那个音型一直在往上升，就是一勺一勺把它填满，然后到最后那个弯路都要变成平坦，你会感觉到他那个平坦那个本来是崎岖的那个旋律开始变成flat， 就是非常非常平稳，然后再有点平到快要飘起来的感觉，这个应该可以当做录屏专案的 主题曲比赛， 听一下这一段， 真的可以从音乐中听到这些视觉的意象， 对对对，就是 透过音符的 往上升或是往下降跟平坦， 听听看。 Everybody, 这是汉德尔的弥赛亚，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刚刚球球说到的，就是从那个好像把用这个男歌者，他把这个声音就是好像把这个凹陷的地方都填满，然后越来弄越高，然后到最后变得很平坦这样子。然后这个是在古典音乐里面的一些透过音符创造的视觉形象，不过现在我们听到都是比较早期的音乐，从十四世纪，然后韩德尔等等。我们要先休息，等一下回来之后还有一些古典音乐里面的例子，后来我们也找了一些不是古典音乐里面的例子，就是来让大家带着大家透过音乐去联想这些视觉的表现这件事情。好啊，先休息一下哦。欢迎回到雨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三点半钟。今天请到朋友是球球，然后是我的童年好友，现在已经在学院里面担任音乐教授工作了，所以就是常常跟学生聊音乐啊，然后希望可以感化冥顽不灵的孩子们。然后我觉得球球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老师，我这样觉得有点于心不忍了，就是逼你要做你的暑假。不过真的很精彩耶，就是这样的观点跟其实我们一般在听音乐的时候很少往这个方向去想，所以你真的就在听的时候你会注意这些细节的人。 就是像之前我也问过光夏，就是你在创作音乐的时候有没有头脑里面想到一些比如说你要制造一个场景，你有没有想到用到什么样子的材料。那光夏就讲说这个好像就是 instinct，就是直觉就出来了。可是我想我们平常在听音乐的时候都有吸收一些 尤其是我从小学音乐，然后也上过这些课程，好像书本上知识好像可以应用在聆听之中， 嗯， 那就慢慢的把它组合起来。 了解，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不一定是从书本里面，而是从聆听中，你就可以感受到音乐，它其实它有一个。有些东西是要他要告诉你的东西，其实、虽然看起来是听起来是抽象，但事实上当他越说越多的时候，你就觉得抽象渐渐化为具象了。 是 你因为这个感觉就是你在听音乐听久，你就觉得我好像完全理解，或我好像看到了那个故事， 对， 而且会对应到你自己心里的那个情节。 对对对，我觉得最重要是、就是那个东西慢慢变具象，其实有一半也是靠你的生命经验。就是当我们不见得可以就是到过很多地方，然后感觉到很多种情绪的或是感情，可是音乐有时候可以弥补，就是艺术或是的观看或是聆听可以弥补我们这边的不足，可是你在某个点上你突然有一些共鸣感。 对对 对, 对， 那个共鸣就是好像对啊， 就是最快乐的时刻。 对， 我们刚刚听到格里果圣歌跟弥赛亚等等的， 非常早期的。 接下来听到的是艺术歌曲了，你要讲一下舒伯特。你比如说舒伯特的这个， 对，等一下我们会介绍两首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那在教学之中呢，同学通常听到艺术歌曲，听到这种的唱法，会觉得这就是古典音乐，就是很吓人， 鬼吼鬼叫。 对对对，那一定唱歌要这样唱嘛，因为现在流行乐都不是这样唱法哦。那这边要跟大家导正的是，在19世纪之前是没有麦克风这件事情，所以尤其这种美声唱法，他们是为了唱歌剧使用的，因为早期在教堂里头不需要这样，可是音乐的发展越来越规模越来越大，然后也开始有群众就是去听就是他们当时的娱乐就是听歌剧，那所以应付越来越大的场地跟越来越多的群众，他们必须没有，然后又没有麦克风可以传播，所以他们必须要发展出一种传声的方式，是可以不需要费很大的力气，可是可以让声音达到最美跟传导最远的这个要求的方式，所以也是越来越发展出这样子的美声唱法。 那我们就先来听舒伯特这首《鳟鱼》。 哦，在听之前 哦，好， 我也稍微提一下，因为这个歌词大家听不太懂，所以我稍微提醒一下那个画面，就是歌词本身的画面。这个曲子里面有三段，那这个在大家都知道是鳟鱼在讲那个溪，就清澈小溪里头的鳟鱼。前面两段呢，也在描写这个小溪里头鳟鱼在里头游玩的心，就是快看起来旁观者看起来非常非常快乐的这个风景啊、哦。那可是第二段到第三段的时候呢，这边旁观者他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发觉要有一个钓客想要抓鳟鱼，他做的一个手段呢，就是把那个本来很清澈的溪水把它搅浑浊，让他那个鳟鱼看不到，所以他就可以让鳟鱼上钩哦。所以他看到这一幕，他觉得心都凉了。好，非常对这个鳟鱼非常觉得 pity， 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听到就是这个音乐也跟这个歌词一样分成三段，那前面两段呢，你会听到钢琴其实它制造的出来是一个很清澈小溪的涟漪的声音，非常清澈，然后它使用到大调，所以听起来非常清朗，然后呢在唱歌的歌词里头就会讲到这个鳟鱼在里头多么轻快的这个游者，可是呢到第三段的时候那个过门钢琴的过门它的声音开始慢慢往下降，你大家可以感觉到有点危险了，然后刚刚那个涟漪呢那个波动的那个像爬音的这样的东西，然后变成非常低沉，然后节奏也变成非常的紧促，所以你突然觉得危险将至，然后这个特别也是用这样子的手法制造出那个有 dangerous， 就是有危险，然后 那个清澈的水突然变浑浊的这个效果，然后最后呢，那个钓者钓上了鳟鱼，所以那个血腥的场景。那这边我也要特别讲一下，舒伯特他被称为叫艺术歌曲大师，就是之父还是之王之类的，是因为他在历史上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阉割，就是在他之前，通常歌曲就是钢琴或者一个乐器伴奏，好像就是纯伴奏而已，就伴奏他的旋律，就是唱歌的这个主要旋律。可是呢，舒伯特他开始大量的使用这样子艺术歌曲，他把钢琴制造出来一个是制造声场效果，就是场景效果的一个声部。对，他不只是只有伴奏而已，他可以制造一个，就是你一听到声音，哎，你先幻想到一个在风光明媚或是小溪旁的这个场景，然后才听到声音。所以钢琴的那个分量提升了，比以前提升了非常非常多。 那我们就来听看这首《鳟鱼》，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故事的情境。 In einem Bächlein fällt das Schloss vorein, die launische Forelle vorüber wie ein Pfeil. Ich stand an dem Gestade und sah in süßer Ruh des mutteren Fischleins Paare im klaren Bächlein zu. Des mutteren Fischleins Paare im klaren Bächlein zu.Ein Fischer mit der Rute wohl an dem Ufer stand und saß mit kaltem Blute, wie sich das Fischlein wand. So lang dem Wasser hell, so dacht ich nicht, er bricht, so fängt er die Forelle mit seiner langen nicht. So fängt er die Forelle mit seiner langen nicht.Ward dem Diebe die Zeit zu lang. Er macht das Bächlein glücklich trübe, wie ich es bedacht. So zuckte seine Rute, das Fischlein zappelt dran. Und ich mit reinem Blute sah die Betrüge an. Und ich mit reinem Blute sah die Betrüge an. 哇，好听， 大家应该很熟悉的。 对，真的，舒伯特他就是，当我们知道歌词是别人写的，可是舒伯特他显然是感同身受，他用一个钢琴跟一个旋律，然后把这整个故事就用不到两分钟时间就说得好清楚了。 我刚刚也是要再补充一小点，就是舒伯特也开启了一个，就是我们称为，为什么称为这样子的歌曲叫艺术歌曲，他除了他自己在声音或是音乐上的掌控提升了很多的层次之外，他非常喜欢使用到文豪级的诗人的作品。那刚刚那个鳟鱼呢，他是用到当代的诗人舒拔特。另外一个是，那这个本来他其实不是只有在讲他的，就是讲那个表面上的鳟鱼在游泳这件事情。舒伯特他曾经受到囚禁，所以这里头有被那个困顿，然后就是一些对血腥的想象。 对，下面一首也是舒伯特的作品。 对，这一首呢，刚刚舒伯特的鳟鱼呢是他20岁的时候的作品，现在我们要听他17岁的作品。那这个呢也是在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里头戏剧张力很强的一首曲子，这个叫做《纺车旁的格力青》。这首的词呢是来自歌德的《浮士德》。好，那这个格力青是其实是是浮士德，大家知道浮士德他是一个跟魔鬼交换灵魂，想要变年轻的一个应该怎么讲 人物。 然后呢，他的碰到格力青之后，就善用他的魅力啊，善用他的这个年轻的体态，然后去就是让格力青陷入无法自拔的这个 爱慕啊。然后呢，后来当然他让格林琴一步一步走向就是悲剧，就是。这个是之后，就是他这个格力钦是一个悲剧的故事哦。可是我要讲到是他们还没有走向悲剧，可是格力钦已经为他倾倒，为这个男子倾倒的一首诗。然后这边舒伯特也把就是变成了艺术歌曲，它非常重要一首艺术歌曲。这边呢也是分成三段。那这是名字是纺车旁的格力钦，就是格力钦他坐在那个纺车旁边，然后在织着纺的纱或者织着布哦。那钢琴的声音也是一样，他非常喜欢用到钢琴来制造一些声音的场景。会听到那个叫咕噜吗？ 对对对， 就是那个纺车的那个轮子一直在走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低音的部分呢，是那个脚的踏板在踩的咔嗒咔嗒咔嗒的声音，所以它有大概两到三个声部在制造这个欢场场景。然后格力钦呢，他开始在讲说：“我好失落，然后我好忧郁的，我已经不是我以前的我了，因为发生什么事情呢？”那这个第一段呢，他开始讲到说我开始食之无味，是因为他的出现他要是不在我的身边的话，我就像到了墓地一样。所以那个音调开始往下降，就往下降，这里就看到墓地的感觉。然后呢，他开始这边情绪开始升高，是对他的那个情感越来越焦躁，是因为他想到了这个浮士德。 纺车怎么慢下来了？ 可以停 啊啊！停停，好，继续听。 不好意思，然后这个就是他的这首那个歌曲呢，它也是分成三段。刚刚听到的是第一段，就是他有点平铺直叙的讲说他很失落。然后第二段到第三段的地方，两个地方其实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高潮。然后他慢慢也在铺陈为什么造成他平静跟他的这个失落感呢？然后第二段里头他想说啊，我不能像这样子，我要走出室外，然后走减除我这个焦躁，可是我走出室外是为了想要见到这个浮士德。好，然后呢，他的那个步伐非常非常矫健，然后他声音非常非常迷人，尤其他的声音会让我倾倒。所以这个地方呢，本来那个很忧郁的我很失落，得到底那个旋律，然后突然变成很正向，然后好像有生命让这个格力钦突然 你想到那个糟糕的东西。 对对 对, 对，没有，他不觉得糟糕，因为这是他生命中唯一的波澜。然后呢，他就就是这个时候音乐做了很大的一个往前进的或是往上升的一个激动的处理哦。然后最后呢，第二段的结语，他停留在一个很莫名的一个休止，就是这边他点出了这首曲子的最高潮，就是说什么东西让他这么苦恼，什么让他感觉到生命还可以追求，就是因为浮士德给他了 kiss 这个吻。所以他停留在这个吻在最高潮的地方，然后停下来，很激动的停下来。然后接续的是第三段，第三段呢，他说 我们要先听第二段吗？ 好吧，好好。 这边就是他想到了浮士德，果然不一样的心情。 好，所以这边就是 这个 cos cos 就是 kiss 吗？ 就是 kiss、oh, okay. 因为这个这一文呢让我全部的好就是思绪都不知就不知道往何处走了，然后接下来停在这一段之后呢，那个纺叉车又开始继续等等等等，又回到他的屋里头的感觉，就是回到他原来这个、嗯、旧的corner， 然后这边他又回来说我已经不是我以前的我了，然后最后呢他也是这个曲子也是又走向另外一个高潮，就是我非常非常渴望可以跟他再度的相遇，再次的拥抱，尤其呢假如我们再次亲吻的话，我愿意死在他的怀里。 好， 第三句 来听一看。这个纺车前的葛丽青真的好揪心哦，就是听哲学上解释的确那个他的心境转折跟变化、嗯、就是跟着歌词然后跟着那个音乐跟着钢琴的那个手指法、嗯、就是好像真的就跟看到有纺纱车一直在转一直在转， 对， 有时快有时慢， 对，我觉得很厉害是他在歌曲他制造两个场景，就是一个是他的那个纺车旁的这个小屋里头他必须要做他的工作， 对， 可他心情非常非常的澎湃，然后就在听歌的这个过程之中好像就进入到他的这个焦躁然后是失落，然后 又光明，然后 又觉得、生命是可贵的，因为这个吻难得的吻， 嗯 嗯，对，然后最后又回到这个小的阴暗的 corner， 嗯，就像以前的人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娱乐，但是呢，他们就借有一首歌里面就有这么精彩故事， 嗯、 听完一首歌好像就看了一部电影一样， 嗯、是是是。 然后就是，更何况是音乐有不同的组合跟形式等等， 对对， 就是借由好像很多讯息都可以在这个音符里面呈现， 嗯， 哇。我们今天讲的朋友是球球，本名叫周月如，还是球下去？但我们刚刚听到了舒伯特，然后等一下在广告回来之后，还会听一个就是算是巨匠贝多芬。 对， 嗯，不过现在先听这是马斯康尼，然后这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首曲子，它是歌剧当中的一个间奏曲的场景。嗯嗯。 这是作曲家马斯康尼的《乡间骑士》间奏曲，这也是很多在他除了是原来是这歌剧里面的间奏曲之外，也是很多电影喜欢用的配乐。古典音乐就是真的是其实是离我们很近的一件事情，它是西方的在从这个几世纪开始就留下来了音乐的精粹，特别是到我觉得到十九世纪左右，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那个到达巅峰，它的那个语言已经复杂到，老实说很，你很难想象后面还有人可以超越那个语法，对不对？ 我觉得作曲家本身就是做音乐的造物者，他们也是想，当然音乐是要被人听才他才存在着，所以他也我觉得作曲家他们也在严格什么样各种方式在靠近人民。然后当然我觉得那个古典音乐的编制还有他的那个整个 structure 就是那个制度都比较浩瀚跟复杂一些。对，那可是我觉得那个刚开始只要抓几个小重点，我觉得慢慢就是进去，我觉得都花一生来听懂一首曲子，我觉得都不为过。因为我自己在听一些作品，可能每个时间点，就是或是你每个年纪听都有不同的收获。 真的很值得投入在其中。绝对不是浪费时间，而是更了解生命，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 好，我们先休息啊，等一下再回到声音纺织机。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周月如，然后我都叫他球球。球球在这个大学教英文音乐，我怎么了？ 英文 我上英文课已经上不透音乐课音乐理论，然后音乐欣赏，然后等等的。然后我知道你就是从小就是学古典音乐。可是我觉得球球很有趣，是我们小时候就会聊这么来，就是因为我们喜欢就是音乐本身，因为你不只是在古典音乐上是你的专业，你对于其他的音乐类型也涉猎很广，像你前几次来放一些爵士乐啊，或者一些民谣啊，各个地方你去旅行的时候听到音乐等等。就对你来说，音乐好像真的就是怎么讲，四海一家，就是它就是有一个东西在那儿，不见得是分哪个分门别类的，是这样吗？ 不过也希望光夏多引介我一些就是非古典音乐，因为我发觉我的非古典音乐的 list 已经快用完了。 是吗？那像你，我知道你也是会常常固定到国外去听音乐会等等的，可是。 只有一次啦。 就是为追你的， 对，只有那 追星一个很厉害的钢琴家， 对，少年。 但是像你这样的学古典音乐背景的人，如果听到比如很吵的音乐、摇滚乐等等，你会不会觉得？ 我还蛮喜欢几个摇滚乐手，之前我们讲过那个Jimi Hendrix。 对，就是某些有些他的演奏或者他的爆发力那些东西触动到我的那个感知的时候，我也 会接受，嗯，我没有排斥任何的音乐。 嗯，对，我觉得这样就是最棒的。对啊，就是一切就从自己的心出发。然后虽然受的训练是古典的，嗯，然后也因为受了古典音乐训练，所以对于这个音乐的内容跟一些它的轮廓跟里面的知度会更清楚，嗯，也就是因为你的专业背景，让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透过这个音乐去理解这个音乐中的视觉形象等等的，嗯，好像渐渐描绘出来了。因为刚才听到那个纺织前的葛丽青啊，还有鳟鱼啊，嗯，真的就会觉得，嗯，哇，真的好像心都为他们揪在一起，就觉得舒伯特真的太厉害了， 很厉害。 对，下面这位也是大家都会觉得厉害到掉泪的，他是贝多芬。 贝多芬，嗯，不过到目前为止，希望大家不会觉得太 不会不会 太古典了。嗯，那接下来我要讲贝多芬。贝多芬大概是在现代的很多流行古乐手也会觉得他的那个光可照人哈，就是他的里头，他音乐还有他本身人的那个发光，在历史上发光，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颗星星。 对， 那尤其我等一下讲的是他的第九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那这首曲子是他的最后一首交响曲，那里头有非常非常空前绝后的一些新的创造跟创意，那尤其是大家都知道的是他在第四乐章的第二段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个合唱团进入交响曲之中。那交响曲我们在他贝多芬的前古典时期，就是海顿啊、莫扎特这些，就是交响曲就是只有我们称为 乐器 只有四个声部嘛，就是弦乐声部啊、木管、铜管跟敲击声部。不过他把合唱团似乎企图把它加成第五个声部在里头啊。可这个手法不是在音乐史上第一个使用，是在其实这样子的创作手法在巴洛克时期非常时兴，就是巴洛克时期常用这样子一个乐团再加上四部的合唱团，混声四部合唱团再加四个独唱者，这通常是在他们的弥撒曲，就是宗教音乐之中在使用。可是贝多芬这个在他交响曲里头，然后使用到席勒的快乐颂这首歌词，其实这个歌词里头并没有在颂扬上帝或是耶稣基督，而是非常入世的 人类的大 博爱。那他这里头这个快乐这个概念呢，影响贝多芬非常深的是席勒里头讲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旁边四海之内接朋友，然后大家互相相亲相爱，这就像到了天堂一样，所以一直颂扬的是这个非常入世的概念哦。那我除了他加上了那个合唱团这个一个非常对跟民众靠近的这个创举呢，我觉得贝多芬他在晚期也似乎这首曲子也反映到他自己的生命，就是贝多芬他是一个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暴躁的人，他身边里头的虽然他在身对了时代，在这个就是启蒙时代之后，通常大家会对那个独创或是有个性格或有个人独特质的这些艺术创作会特别的崇拜啊，他是有非常多他的粉丝，可是也有很多未到人士觉得他写的东西都听不懂，就是太多个人的这些，所以似乎不注重到这个传统的那个 structure， 就是叫什么构造。所以他两面都有不同的正反两面的批评。那尤其他自己个人是没什么太多的朋友，因为他不太善于与人讲话，因为他个性的问题， 根本就听不 到。对，没有，他后来是听不到。对，可是他从以前大概也是他在一个家暴的环境之中长大，所以他不太知道怎么样跟人家沟通，然后脾气非常非常暴躁。可是呢，他在大概二十多岁的时候看到席勒的词，他非常受到感动，就是为旁边讲人旁边有朋友是最高兴的这件事情，他感到万分的感动。他花了30年，他一直在做尝试，就是怎么样让这个歌词可以让他有一个音乐上的实践。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实验哦。那这边不赘述，我们稍微讲一下他的这个第九号交响曲的第 四乐章，也就是合唱这个单元。这一段里头呢，通常乐章通常我们不会有分这么短，可是贝多芬的晚期他已经破除了以前很多传统的那个构造的思维，他这里头有十几个段落，就是第四个乐章的合唱那个部分就有十几个段落。这边我稍微挑两个小段落来讲一下，它其实有非常的，就是音乐在合唱团还没有进来之前，它其实已经先透析了一些画面感。 嗯， 第一个部分呢是这段歌词我先稍微念一下，他说快乐就像是在壮丽的天空中向太阳飞行，然后兄弟们要勇敢的前行，要怎么样勇敢呢？就像是英雄凯旋归来一样。就是这边他讲到的，他里头等一下你们可以听到音乐的重点是英雄凯旋的那个场景。所以刚开始你会听到鼓号乐队，有点像是军乐队从远方开始传来，噔噔噔噔，把换快乐从那个噔叮当当当当叮当做一个第一个变奏。 嗯， 所以它是一个军号乐队，然后再铺成英雄凯旋归来的这个场景。我们稍微听一下。 好。就是 对，刚刚我讲的就是他在往快乐的地方前行，就像是英雄凯旋的那个感觉，所以越来越盛大。啊，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由那个乐团他们有点制造一个追逐或跑的这个场景，就像那个人生或每个阶段，我们的 depressed 的阶段啊，感觉披荆斩棘，要经过一个很多荆棘的通道。然后这个地方贝多芬很厉害的是他，你会觉得非常非常冲突，然后也像刚刚那个葛丽青一样，突然有一个停止，就是本来很匆忙的这个节奏跟声响，然后突然就终止了。然后呢，接下去是一个巨大的快乐。我不知道那个等一下可不可以由音乐之中听到这个奔跑，然后停止，然后面对巨大快乐。这边我记得有点像是小时候我们在看 ET， 是不是？ 嗯， 还是一个什么太空船要降临的时候，通常人在那边突然会僵住。 第三人接触， 对，没有看过这样的场景，然后突然就静止住，然后看一个巨大的一个物体像 降落 那个感觉。贝多芬在个这个音乐之中很巨大的画面， 我们来听听看。 就是刚刚那个 哦，是刚刚抱歉好。 这段真的就是好美哦， 很浩瀚。 对对， 这边在颂赞就是快乐的定义，就是之前讲的，就是当你身边有朋友互相相亲相爱的时候，就像在天堂一样。 嗯嗯嗯， 对。 会，下面你还要再说这个第四乐章的另外一段， 对， 一个段落、 这个其实接下这个段落就接在刚刚那个的之后一点点哦。 嗯嗯、 这段是第四乐章里头最讲最宗教的一段，虽然他没有讲到那个上帝是谁，不过这里头他似乎有一些宗教的神圣在这里头。这边他的歌词在讲说，万民们就是大家们，你们曾经跪下来敬拜过吗？然后你曾经感受到造物者吗？然后呢，最后是穿过繁星的帐幕，就是星空啦，就是很多星星的帐幕之中，你去找的话，那个天父他必然在这些明亮的星星的上头，就在明星的上面。所以这里头的音乐。配器本身它会一直往上升，然后是它也用到一些那个非常尖锐的那个管乐器的声音，配个就是短笛啊长笛，还有甚至就是一些铜管的这个尖锐的声音，让我们感觉到你的性人还有那个 soul 就是灵魂一直在往上飘的感觉，然后到后来甚至有那个银色的星光就在你身边的感觉，然后似乎有点到了就是外太空一样，就是感觉到整个真空，你声音把你就是无声把你包围着，可是你可以看到银色的那个光泽在你的身旁。 嗯， 我们稍微听一下这一段。 这段就是好像升到那个苍穹星空中，然后感觉是什么在那儿俯瞰着你的那种感觉， 然后有点像那个梵音列上去，然后就是好像抽空了那种感觉。 好诶，好像真的贝多芬你看多厉害，真的就是 这只是他的其中的两小段，他里头有十几段，其实都适合慢慢推敲。 他就 对， 他是一个听不见的人，然后但是你这个时候你不禁想到说，其实他是真的听见了，他可能在那种喧闹的那种杂音中，其实他听到了一个很真实对他来说是很真实的声音。 我觉得贝多芬很幸运的是他不是从小就失聪，他是慢慢失聪，所以他的那个音乐的构成已经在活生生在他脑子里头存在，所以后来他听不见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他也是某方面也阻挡了外界对他的批评吧。 对， 也很好、啊， 也没有听到嘘声， 不需要听到， 不需要听到那些没有意义的嘘声。 是， 下面这首也是你说有带有一点宇宙感的歌。 嗯，这首是晚期的，就十九世纪晚期理查史特劳斯的一首，就是一套艺术歌曲，就是他最后四首歌。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放其中的一首啊。那理查史特劳斯这个是他，也是他活了八十几岁，里头他生平最晚期的一首作品哦。 嗯， 那很多有人问，就是他过了八十岁以后，他常常被人家问到说，哎，你现在最近都在做什么？ 嗯， 然后理查史特劳斯都是非常非常决绝说，我就在等死。所以或许死亡就是面临八十岁或之后的日子，对他来讲就是好像很 hopeless 这样。所以也难怪他看到这些歌词的时候，他想把它集结成变成一个篇章，是那个艺术歌曲的篇章。不过到十九世纪末就是后期哦，就是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显然对作曲家来讲已经不敷使用，所以他们开始用到交响乐团在帮他们做伴奏，所以可以用到的那个素材更多了，就很像钢琴伴奏或是用 MIDI 再帮他伴奏，就是可以用到的声音素材非常多，所以这样会听到。 怎么没早想到用交响乐团伴奏呢？ 早期啊，可能刚开始就是人 太形 单影只，就是一个声音， 声音是不觉得是不可能盖过跟一个乐团合作的。 对对对对，那时候交响的交响处理交响乐团的那个意象还没有那么成熟。 哦，了解了解。 舒伯特、舒曼那些还算十九世纪早期，对不对？ 嗯嗯，对对对，所以理查史特劳斯这首最后四首歌，也就是他晚年的。的心情，然后经过大战，然后曾经风华一时， 对对对，然后里头有就是死亡跟那个重生或是升华的这个意象，我也稍微把他的这首第三首叫做《进入梦乡》这首歌词稍微翻成中文念一下。 嗯， 刚开始是如今每一天都让我疲累至极，我的灵魂迫切的向往拥抱着星空闪耀的夜，就像把一个疲累的孩子拥入怀中。双手放掉一切的工作，脑子忘掉一切的想法，我所有的感官知觉都陷入了沉睡。那这个是前面两段，那这里头呢，你们现在音乐已经开始了，前面就是在铺成一个，就是弦乐从低音到高音慢慢铺成一个很黏腻湿热的一个环境或是一个声音的环境，感觉好像对这个就像最近的那个湿热的气氛已经弄得我疲累至极，所以刚刚我念完就是让希望抛掉这些疲累，让我沉睡。你在音乐之中也会感觉到他慢慢沉睡。那他歌词停住之后，沉睡之后，他用到那个法国号先用到很温暖的声音安抚你，就让这个让大家可以沉睡的感觉。然后呢，沉睡之后，一个小提琴的 solo 像银铃般的声音越来越高，似乎把你的灵魂要抽离你的身体本身，带你好像也是飞向宇宙的感觉。我们先听到那儿。 嗯嗯嗯。 这边大法国号进来， 嗯， 小提琴把我们的灵魂带离身体。 然后这边呢，那个女高音再进来，她说这边不受看管的灵魂任其自由的翱翔，因为听到声音一直在往上飞翔，然后在充满魔力的夜晚，深刻千次万次的活着。 先听到是理查·史劳斯最后四首歌，然后我们今天讲的朋友是周月如、秋秋。那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声音纺织机。欢迎回到 AI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祥。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周月如，球球，是在学院里面教授音乐的教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扎扎实实的感觉到球球的那个古典音乐的底跟涉猎了。 会不会很枯燥？ 不会不会，我觉得很棒。因为对啊，你看你来电台放古典，来这个节目放古典音乐，其实不用心虚，因为很多人来放那种摇滚乐，他们也心虚。那我们这个节目到底要放什么音乐才好？就是各种音乐，就是有它的迷人之处，跟它经由它的文化历史养成的那种丰富的一个厚度。刚才听到的都是古典的，就是听到贝多芬，我们就是再次叹为观止，就是越听就觉得贝多芬实在太强了，下面的这个曲子就是接下来就是比较非不是古典类的了，然后但是也有一些着迷令人着迷的意象。这个曲是我选的，是 David Bowie 的 Space Oddity。 里面就是讲的是一个漂流在外太空的故事。要先听听看吗？ 好啊。 我觉得很多人想到 David Bowie 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像外星人般的音乐家，他的音乐好像就是从60年代70年代就特立独行，而且一直在进化当中，然后他自己也有一阵子说自己是火星来的人，然后不断在跟过去推翻自我。然后对啊，听到这个好像就是离地球越来越好像有一个呼叫的声音，好像有一些电波电讯号的声音。我看过 MV 是美国太空站的一个太空人，他用这首歌然后在太空里面真的拍了一个无重力的对嘴的 版 MV 版本、哦、那个也很厉害，就是他是真的就是好像把歌里面的情景就拍下，也看到美丽的地球等等的、哦、嗯，这是 David Bowie 的原版。应该是 David Bowie 在早年的作品叫 Space Oddity， 然后对啊，就是好像透过他歌词跟这些配器，好像这都飘到外太空去了、嗯、他把那个场景就拉得很远了、 嗯、 跟贝多芬完全不一样完全是摇滚乐手的那个太空感。 不过他们摇滚乐就是 David Bowie 他至少看过太空是什么样貌，可是贝多芬完全那时候只有在阅读一些那个、 只能抬头看，嗯， 对对对，只有抬头看，可是做的这些想象， 嗯嗯嗯，下面一首是球球要放，接下来是要放我的歌， 是的， 嗯， 这首是光下的公路电影。那这首我非常非常喜欢他这首曲子，尤其是在配乐的部分哦。那因为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开车， 然后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常常就是长途，我非常喜欢制造长途开车的那个 机会。 对，那有时候周末要买菜的时候，我特别会到另外一个。因为我在的地方是辛辛那提，所以它刚好是在三州的交汇处。有时候我会开到肯德基去买菜，有时候开到那个印第安纳去买菜，所以特别去知道这些机会。那有时候尤其在末端，就是念书的末端的时候，又要准备资格考，所以常要读去背一些音乐的这些事物，然后放的 CD， 然后就是要。就是在路上听这些音乐，所以我常会在地图上随便画一个那个找一个城市，然后就开过去，然后沿路想事情，准备这些音乐资料，还有听熟这些作品，然后在那个地方喝杯咖啡再回来，所以那个公路的很多场景，我觉得很让我有感同身受的感觉。那光下这首曲子刚开始呢，就是有。出现一个那个不是那个 合成器的 毛边很大的那个感觉，这让我想到就是在正午在开车的时候，平坦的柏油路上会冒出一个有点类似蒸汽的幻影，就是也是一直在飘动，然后随着这个曲子在延展之后，他的歌声出来，然后后来出现一些有点像小动物的那个叫声或是什么，这也是能够理解，就是。常在开车的时候，你关上玻璃窗，外面的声响有时候会变形。比如说，你听到救护车声，你就开始慢慢的降低它的音高。然后有时候那个车子或者其他的那个大巨大声音，可是经过玻璃窗跟你的前进的速度，它声音似乎都变形了。那所以这里头有很多这样子的声效出现。然后最后呢，真的有一些太空的或是宇宙的气质在里头。刚刚也跟光下。 对，因为我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我也是幻想，因为记得那时候刚拿到驾照，然后我就幻想说，真的就很想到美国去开车看看，就是在那种66号公路上一直往下开会遇到什么，感觉好像很多电影里面或小说里面描述的那个场景。然后可能清晨的时候，你就一个人在往前开，然后开到一半的时候，你可能就下车。然后我脑海中，对不起，我脑海中老是会出现不明飞行物体，所以当你下车的时候，到公路尽头会看到一个巨大的那个飞碟，就这样。快要降下来，不过我把这想法跟就是我的混音师的朋友，就是 Christoph， 就是那个维也纳录音师，他就很好，他还帮我在最后还加了一点汽车的引擎音效，不过好像听不太出来，但是就是一个气氛吧，对啊，所以好像对啊，脑海中的图像是这样的，那我们就来听这首 《 公路电影》。 好。 路的中途开门下车，没有房屋，没有灯火，晚来聚集，只有你的呼 经放手，如今 的时候要找 Leo 一起来弄、Leo 就是常来也常来这个节目的 Leo、讲，因为他也是那个开车达人，所以、对 一些共同的话 没错没错。 对， 下面一首是球球要放的是 Hans Zimmer。 对，讲到公路电影，大概我就是学生时代看了一个叫末路狂花 Thelma and Louise、这首就是、Hans Zimmer 为他做的这个电影的配乐、那当然就是那个声音那个这首曲子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它一个声音就似乎凝动了一个场景，就是一个非常广大的就是一望无际的一个平坦的或是一个很巨大的场景，可是是平坦的、然后那个很苍劲的电吉他声音一响起，似乎感觉到一个在平坦的公路上奔驰的一个车子、或是一个人，可是 lonely， 好，这刚好就是 match 到这部电影的意象，两个女人为了出去玩，可是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这些事情可是造成他们的觉察或是对自己的觉知。 你就来听听看。 这个是电影《末路狂花》的配乐 Hans Zimmer 作品，这是一个现场录音。刚就跟球说，哇，想到以前有真的，这是一个我觉得有点女性不人性自觉的电影，就是本来过得浑浑噩噩的，但经过一个公路旅程之后，很多事情都改变了。今天我们的朋友是球球周月如教授，然后。教授放暑假，我就把教授抓来说：“你给我想要放什么音乐？”我好棒，今天真的就想出好多精彩，然后各种面向的音乐，然后也把他的这个古典音乐的这个分析跟我们分享。然后，好吧，那 谢谢大家听完。 对啊，好，那要祝你暑假愉快，等到你。放假回来以后，没有等到你啊、我们放寒假的时候， 放寒假， 然后也希望大家今天周末愉快喽、谢谢球球， 谢谢大家， 拜拜。